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8月6日嘅，咁我哋咧就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咧我哋呢个 Political Coordinates Test 咁样嘅。嗱咁咧，事源系咩咧？我哋上次嗰个节目咧，其实就做咗一个钟头嘅前节啦，咁样嘅。咁咧就系即系解释呢一个叫Political coordinates 嘅呢一樣嘢嘅，咁咧就即係話其實喺政治嘅層面裏邊咧，其實人就唔係淨係分左右翼嘅，其實咧都係有分上下。咁上係咩咧？就係、是、authoritarian， 即係權力主義，係啦。下邊咧即係去到最低嘅咧，咁呢一個就係叫做自由主義、意志主義啊 ，libertarianism 咁樣。actually 唔好意思啊，最下邊係 anarchy 啊，係無政府主義嚇，中間即係即係兩條線交叉中間打橫嗰條位咧，嗰、那個咧就係 libertarianism 啦，咁樣樣嚇，即係自由意志主義咁樣樣。咁喺上次個節目裏邊都講咧，其實一個人其實偏左或者偏右咧，其實就冇乜所謂嘅。最緊要咧個問題就係、是。即是当你相信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必须要将这样东西就压在人家身上呢？这样。例如的即是右翼的，我当是即是基督徒是右翼啦，这样。我当左翼是无神论啦，这样。这个呢就是左右翼之分啦，这样。那如果我们大家都是 libertarian 的，即是一个是左的下边或者一个是右的下边 ,ok? 如果大家都是 libertarian, 大家是可以和平共处。 嗯哼。 點樣和平共處呢？就即係例如你有一間基督教學校嘅咁樣，基督教學校咧係可以教creationism 嘅嚇。如果你老豆老母係想你學呢啲嘅，咁你可以學 creationism 嘅。如果你家長唔想咁樣樣，你可以即係投嗰個校董會就唔教呢樣嘢，可以咁樣樣嘅。你基督教學校可以教同性戀係罪嚟嘅咁樣樣。你基督教學校係可以教寬恕，即係可以教好多基督教嘅 idea 嘅咁樣樣。咁但係咧，如果你唔中意呢一樣嘢嘅 ，OK， 你喺一啲嘅非基督教嘅學校你都可以噶，你甚至係可以有拜撒旦教學校都可以噶。咁呢個咪 libertarianism 咯，大家自由，大家就可以教自己嘅嘢啦，咁樣。咁但係當你係去到權力主義嘅時候咧，即係 authoritarianism 咧，個情況就會點咧？就係話，如果係基督教嘅教徒係在場嘅咁樣，咁就係話全世界必定要讀聖經。哦，你係無神論啊，唔准教，就會咁樣樣嘅。咁如果係無神論者上咗場咧，就係話全部宗教都唔准學。咁樣樣，你基督教學校啊，即刻冇分定，唔緊要，你就算冇分定咧，都唔准用基督教學校嘅名義嚟到教學。我哋咧就係會定咗大家個 syllabus 就一定要學無神論，同埋一定要學進化論嘅，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咁樣雙方就即係大家就唔可以容納大家咯，咁樣樣。咁所以其實最好咧就係一個自由主義。咁上次節目都講過啦，咁樣樣。咁同埋即係都講翻即係同性。結婚的這件事其實有同性結婚是沒有問題的，但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呢？就是一些同性戀團體呢，他們呢本身呢就是打正這個的自由主義旗號，但是到他真的得到這個權力的時候呢，他 就升了上去，就做了這個權力主義了，就是說好了，現在老公和老婆的字眼呢就是犯法的，個個都要叫做伴侶，或者是 配偶 咁樣，因為呢個先至係 no gender 嘅嚇，呢個就 neutral 嘅就唔歧視啦咁樣。又或者咧，佢會壓落嚟就係話，如果一啲教會係唔肯幫一啲同性戀者結婚嘅，你啲牧師就要坐監嚇，因為我哋上次都講咗呢樣嘢啦嚇，真係有啲牧師係要逼佢坐監嘅咁樣。咁你呢啲咪唔應該咯？基本上如果大家可以共融嘅咧，其實 libertarianism 係自由主義咧就係最好嘅咁樣。 係啦，咁我哋今日做呢一個咧就叫 political coordinates test 啦，大家可以上 Google 抄就打呢個 political coordinates test， 咁就喺呢個 celebrity types 裏邊嗰個網咧就可以揾到噶啦。咁咧佢就有36條問題，咁但係咧佢就會 random 咁 generate 嘅咁樣，咁所以我今次即係跟住呢一堆問題咧，就可能同即係你哋自己喺屋企試咧就唔同嘅咁樣嚇。咁所以都歡迎大家可以即係上網試下即係玩呢樣嘢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我就用一個自由派嘅身份咁樣嚟到。即係一起做呢一個 test， 即係如果一個自由派嘅人到底會點樣諗咧嚇？咁上次節目都講咗啦，就係、是、當我哋做呢個 test 嗰陣時候咧，我哋就唔好淨係睇嗰一件事嚇，我哋要睇呢一件事背後嘅原則。咁上次就講過啦，即係例如我哋講呢個嘅呢、這個嘅 安全帶 嚇，綁安全帶嘅咁樣樣，咁到底政府應唔應該立法係要逼所有人係一定要帶安全帶嘅咧？咁樣 如果唔係就坐監，或者罰錢， 罰錢啦咁樣樣。咁如果你係即係用常理咁樣諗，即係如果你係普普通通冇 analyse 咁樣諗，哦應該，因為呢樣嘢你已經接受咗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問翻，到底點解你會問呢個問題呢？同埋點解我哋要有即係安全帶嘅法律咧？咁樣樣，咁你就要發覺其實呢一個法律嘅背後咧，其實就係唔信任人民咁樣樣。因為如果我自己揸車嘅，就算有冇呢一個法例都好啦，我都會戴安全帶噶。我戴安全帶嘅理由，即係唔係因為唔戴係犯法啊嘛？ 為咗你自己安全啊？ 係咯，我戴翻嚟係因為安全啊嘛，係咪？咁即係既然係咁，到底應唔應該係有一個即係法律嚟到話俾我哋聽？哦，呢樣嘢係對你好噶，所以咧，我哋其實係幫你嘅。即係人係咪需要一個政府話俾你聽，我係對你好咁樣樣咧？我自己唔識 take care of 我自己啊，係咪？咁同埋呢件事都衍生落好多其他嘢啦，即係包括即係香煙有呢一個 plain packaging 啦，即係要整啲肉酸嘅腳啊，同埋係啲黑色嘅肺啊咁樣樣。咁但係呢樣嘢之後再衍生到，咦，其實fast food 即係快餐麥當勞 KFC 應唔應該都係咁咧？會唔會以後你買 KFC 嗰度咁跟住即係連送即係一啲嘅閃卡，但係呢啲閃卡咧，即係可能有啲人係肥到離開唔到屋企嘅，又或者係即係一個人咁跟住解開佢個肚， 係啦， 原來啲血管塞住曬嘅、 啊， 你想唔想買食 KFC 想開開心心食餐飯，搞啲咁嘅嘢咧咁樣，又或者係啲小朋友嘅遊樂場係本身去個公園好地有個 park 喺度，咁但係咧因為之前有一個小朋友跌親跌死咗咁樣，咁跟住之後以後全部都唔准玩，我哋要整走曬所有公園，點解？因为我对你好的、应不应该这样呢、所以当你问这些问题你回去的原则、你支不支持绑安全带呢我不支持就是这样 了、 okay, 所以这个 test 就这样做的所以呢就即 你做这个 test 是不可、所以为什么、最好听回之前的节目还有为什么都要讲回这个前文呢这样因为 otherwise 呢如果我就这样做这个 test 之后说 支不支持政府立法绑安全带、不支持即係我就咁咁樣講，好奇怪啊嘛，即係所以我哋今日做呢個 test 嘅時候都要用少少時間咧，嚟逐個逐個問題講咁樣。有36個問題已經講咗8分鐘啦，咁所以咧就剩翻幾多？係啊，總之嗱嗱臨啦，唔計啦嚇，係咪都要做噶啦 ？OK， 好啦，第一條問題嚇用英文嘅嚇咁樣，咁啊之後我哋譯翻中文啦。OK， 第一個問題就係 overall labour unions do more harm than good 嚇，即係工會咧製造嘅問題咧就係多過好嘅咁樣，咁啊好明顯咯。好明显我是赞成的樣、尤其是在澳洲现在他、即澳洲的反对党领袖即他这排就很大镬了樣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呢、就是、本身就是应该代表一大班工人呢就是跟、即一个建筑公司就是谈判樣、但是呢就在这个谈判的期间呢、这一间建筑公司呢就是 sponsor 了他就是 donate 了钱给他、然后之后最后出来的 deal 呢就不是那麼好的那他呢就說他沒有做錯事樣是就是他說、就算這間公司是資助我呢都不會影響 我那個、即跟他談判的方法的我都一樣是這麼 hard 的那你信不信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我們即係節目裏邊咧，即係都講好多關於工會嘅惡行啦。咁、其實工會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工會咧係反個人意志嘅。其實喺澳洲事實上就係點咧？就係、是、如果你去一間大公司啦，尤其是去一間大公司做，咁佢係逼你一定要參加。如果你唔參加咧，你係會俾人欺凌嘅咁樣。咁即係呢一啲咁嘅團體咧，真係即係去死啦咁樣。OK， 下一個問題啦。There is at heart a conflict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business and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即是说呢、做生意的即是商界和社会呢是对立的这样。那是啦、by the way, 这些问题全部是、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neutral, 同意和非常同意是五个 option 这样的。 咁就話即係做生意同埋商界係咪對社會係in conflict 咧咁樣樣？ 即係對立。 係啦，咁你一睇呢條問題咧，就知道係階級鬥爭嘅問題啦，即係商界其實同人民係對立嘅，係咪咧咁樣樣？咁呢啲好明顯係馬克思主義嘅，咁所以咧我就係唔贊成嘅。咁同埋即係 好難用兩分鐘已可以諗到呢一條問題喎。 係咪啊？ 因為你要諗到深層。唔好意思。 因為點解咧？因為你會見到喺馬克思主義咧，即係佢係會話大家係一個 struggle 嚟嘅，大家係要抗爭嘅，即係一定要打落去先得咯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馬克思主義一定係講階級鬥爭㗎啦，即係男女都係男女鬥爭㗎，即係女一定要鬥到男，男一定要鬥到女，有錢嘢要鬥到窮嘅，窮要鬥到有錢嘅，即 係 呢一啲全部都係馬克思主義。但係其實喺個社會裏面你會見到 small business 係好重要嘅，嗱，即係當我哋講商界嘅，即係我尤其是。講下香港嗰啲朋友，你諗商界，你唔好諗周生生啊，你唔好諗李嘉誠，你唔係諗嗰啲，你係諗樓下開茶餐廳嗰、那個，而家俾啲金鋪逼死嗰啲，嗱嗰啲就係商界啦，嗰啲就係、是、咁所以其實真係， 但冇啊！而家香港商界都係指大財團 嘅。其實始終由頭到尾都係咧，其實商界咧，你係會有一啲新嘅 innovation 啦，即係你會做一啲新嘅 product 啦，即係永遠喺任何嘅社會咧做生意咧，都係令到呢個社會係 progress 嘅。同埋你做生意，你係請人啊嘛，係咪？ 增加就業。 係啦，咁起碼你唔係同即係社會係。抗爭先得啦，即係當然有啲大企業嘅，即係有啲商家係會做啲壞事嘅咁樣，咁但係係因為呢個商家壞啫，唔係因為商界有問題啊嘛。OK， 啊 ，anyway， next one， 好 第三條問題啦 ，surveillance on counter-terrorism programs have gone too far 咁樣，即係話因為反恐嘅問題咧，咁所以即係政府嘅監察係做得太多啦，即係裝得太多 CCTV 喎，咁解 嚇。 嗱，咁呢個咧我就覺得難啦，呢、這個就因為咧，我覺得即係政府反恐就應該嘅咁樣，尤其是喺呢啲期間咁樣，咁但係咧 ，in principle 即係原則上嚟講咧，我就相信自由主義嘅其實，咁但係其實係啦。但其實而家嗰個 clash 喺邊度咧？其實嗰個自由主義同埋 counter terrorism 點解有一個 clash 咧？就係因為你放咗太多唔應該喺呢個國家嗰啲人入嚟啊嘛，咁樣樣係咪？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係話一個大家信任大家一個運作得好嘅社會嘅，即係政府有冇權力咁樣係喺度監察人咧？ 冇咯 嚇，咁就冇嘅咁樣樣。咁所以咧，到底係邊樣重要啲咧？即係我始終都係覺得自由係重要啲嘅嚇，但係我係 lean。towards 自由咁樣樣，但係呢個好難啦，咁所以我就 neutral 嘅呢一個。嗱，所以呢個就其實係邊個 clash 咧？就係我保守嗰邊同埋我嗰個 libertarian 嗰邊，即係呢方面有 clash 啦，咁樣樣就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就 保持中立啦。 嚇，中立啦，就唔太 strong 啦。咁好，第四條問題啦。Overall, the minimum wage does more harm than good， 即係有最低工資咧係 more harm 嘅。咁呢個我成日都講，唔再講啦。咁我當然 agree 啦。OK，next， 好第五條。A country should never go to war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即係一個國家咧，如果要打仗咧，必定咧係要得到社會即係整個國界嘅支持咁樣樣。係啦，有啲咩睇法咧？咁呢個 你問多次問題。 OK， 一個國家如果係要打仗嘅話，必定係要得到國際嘅認同。 點解又得到國際嘅認同咧？ 係啦，所以這個問題咧，嗱，國際到底係邊個咧？ 係咯， 啊，國界 involve 邊一啲國家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咯。 咪即係聯合國咯。嗱，咁之後你諗翻聯合國係邊啲人係組成聯合國嘅先咁樣樣？咁通常即係聯合國嗰班大部分都係華人啦，因為大部分國家都係唔好噶嘛。其實就咁，但係你一個國家你自己有自決嘅，你要打仗嘅，你關其他人咩事啊？ 係咯，即係點解要得到其他國家嘅認同，自己先可以？即係點解唔可以自己決定究竟係為咗乜嘢？即係可能為咗呢個國家好，所以就發動呢一個。 嗱，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咧就係你到底信唔信一？世界政府主義的問題，你見到例如在歐洲的，即是一個政府，其實這個歐盟的政府呢，其實奪去了很多每一個國家他自己有的權利的，其實每一個國家是應該有自己的自決權，因為是人民選出來的嘛，樣但是你聯合國的，你聯合國現在說，你澳洲你不應該這樣，你是誰啊大佬？誰是偏你做這個大佬的？所以就我覺得呢是不需要世界的社區的支持的，這樣不需要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好 next question 6 OK government spending with the aim of creating jobs is generally a good idea， 即是政府花錢來製造就業是一個 good idea 來的，這個很明顯我是不支持的，因為政府是最花錢的，政府的 program 是最貴的，這樣 因為最近咧，澳洲自由黨嘅呢個 speaker 啦，即係嗰個 發言人 啊，唔係主席啊， 嚇 呢個主席咧，就啊唔係嘅議會主席啊，嚇佢呢個議會主席咧，但係佢係自由黨嘅，佢咧就用咗$5,000咧嚟到搭呢一個 helicopter 咁樣樣，咁、哦、所以就俾人鬧，咁即係你所以咧好多人點樣呃政府咧？因為政府嘅錢係最易呃嘅。咁樣樣，即係你如果平時做生意嘅，即係例如咁樣樣啦，即係如果即係呢個 Bronwyn Bishop 打電話俾我，就係話誒要我搞一個政府 function 嘅，我必定獅子開大口啦，政府喎、啊、大佬係咪？ 政府大把錢，呃佢要呃邊個？ 喂，咁但係如果係一間公司打電話俾我嘅啊，咁我要小心啲啦，咁樣因為佢會 tender 咁樣樣啊嘛，所以政府係最嘥錢嘅，同埋政府嘅就業咧其實戇居嘅，因為政府嘅就業咧其實唔係真正嘅就業嚟，因為你唔係 create 一啲新嘅 product 啊嘛。咁、 嗯、 所以政府就算佢係話就業咧，其實喺個經濟嘅錢裏邊都係個 leakage 嚟嘅，其實都係、嗯。所以咧，我係唔 agree 嘅。 OK， 係啦，所以 bad idea 嚟嘅呢個。哦、，Question 7 啊，七條問題。Overall security leaks like those perpetrated by Edward Snowden and WikiLeaks do more harm than good。係啦，啊呢條對我嚟講都係難題啦，即係佢好似史諾登。同埋 WikiLeaks 啊，即係嗰啲人咧咁樣樣，即係佢哋咧攞政府嗰啲料咁，跟住之後放出嚟咁樣樣，咁佢哋係 do more harm than good 嘅。嗱，點解呢條問題咁難答咧？就係因為咧，個問題係到底政府應唔應該掌握咁多資料先？首先就咁，因為呢啲資料係屬於人民啊嘛，咁就應該放出嚟啦咁樣樣。咁但係喺另外一方面就係咩咧？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因為 Edward Snowden 啊、史諾登呢啲根本係左翼人嚟噶嘛，呢啲係佢哋所放出嚟嘅資料，最後俾咗邊個咧？最後係俾咗俄羅斯嘅咁樣樣。所以 in principle 咧，嗱即係原則上嚟講咧，即係政府係唔應該攞我哋咁多資料嘅，即係呢個我係 agree 嘅咁樣樣。咁、但係咧，佢話 like those 嘛，即係好似呢一啲人嗰啲 case 嘛咁樣樣。咁呢啲根本就係對我嚟講係衰人嚟嘅咁樣樣。咁所以我唔會覺得佢咁樣做係好咯。所以呢個咧，我係 唔贊成。 不贊成的、但是不是 totally 不贊成，我一個不贊成的 okay. 因為你可以一個不贊成，兩個不贊成，一個不贊成的 okay. 是第八條問題了， A strong military is a better foreign policy tool than strong diplomacy， 即是傾偈好啲啊，定係即係有好嘅坦克車好啲咧？咁啊，好明顯，梗係有一架好嘅坦克車就好啲啦。你有架好啲嘅坦克車，你先可以同人傾到偈啊嘛。你咩都冇嘅，你點同人傾啊？係咪？咁所以非常支持嘅呢一個係。好啦，下一個 medically assisted suicide should be legal 啊，呢個都係難題啦。呢、這個就係、是、嗱、medically assisted suicide 係咩咧？就真係自己可以安樂死啊嚇。即係安樂死應唔應該合法化咧？咁樣樣。 哇！呢啲好道德問題嚟喎。 嗱、因為呢個 clash 喺邊度咧？呢、這個 clash 就係 libertarian 啦，就係自由主義咁樣樣啦。因為其實 自由主義就一定支持噶啦。 嚇、支持咁，但係其實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是、你呢一、這個。你呢一個 medically assisted suicide 咧，你真係有呢個 slippery slope 嘅咁樣樣，即係會其因為其實喺好多西方國家發生咗啲咩事咧，就係、是、有啲醫生咧，因為唔想醫某一啲人咧，就話你死啦，不如你死咗佢啦，即係佢係會咁樣樣咯。咁、但係咧原則上咧就支持嘅，原則上就支持。咁但係真係用到嗰陣時候咧，係製造好多問題，即係好似墮胎咁樣樣啫嘛。墮胎有少，因為墮胎咧你係會牽涉到。第二個人的權力是的就是那個 BB， 因為這個 BB 他自己都是有權力的嘛、是不是、即係有好多人咧，佢話：哦，如果一個人俾人強姦，咁佢應唔應該可以墮胎啊？嗱，呢個有得傾。咁但係 99.9 個有墮胎嘅人咧，都唔係因為俾人強姦啊嘛，都係因為佢自私啫嘛，都係。咁、所以呢、這個咧我就 neutral 啦，呢、這個。系啦， 即系安乐死系嘛？ 有 clash 嗰啲就 neutral 啦。OK， 另外啦，就系、是、the government should put a cap on wages of bankers and CEOs。吓，政府咧就系、是、应该有一个嘅cap， 就系话如果你系银行家或者系 CEO 嘅，咁你嗰、那个你嗰个薪酬咧就唔应该多过某一个 amount 啦，咁样样吓。咁、呢个唔使解释啦，好明显我系唔支持啦，自由主义啊嘛，讲明系咪傻噶？Okay, next, we need to increase taxes on industry out of concern for the climate. 就是因為這個氣候轉變，所以就要多一些 稅， 這個找日再解釋，但是完全不支持的，這個。好啦，第十二的。There are too many wasteful government programs, 太多政府的項目就是浪費的，這樣，超級支持，這個是不是自由主義者，是不 是？ 好啦。Next 啦，就係 free trade is better for third world countries than developmental aid。 即係如果你係想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咧，就係、是、應該用自由貿易多過一啲嘅資助嘅嚇。咁、你覺得咧 ？Agree 咯。 嚇，照計 agree 嘅。咁原因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唔好講第三世界國家，就算窮人都係噶。你係一個第一世界嘅窮人都係噶。你不停咁樣俾錢佢。咁佢唔會有進步噶嘛，咁樣甚至咧，其實即係我當你係咁啦，即係如果你喺非洲，即係有個窮嘅國家，咁跟住咧，你好辛苦死慳死抵咧，就係、是、準備開一間鋪頭，就係賣麵包嘅咁樣樣，咁跟住咁跟住即係你又種麵包啊、谷物啊好多啲咁嘅嘢，咁但係咧，即係啲聯合國啊，又或者嗰啲即係 Oxfam 啊咁樣樣，佢就懶 nice 咁跟住之後，哎呀，啲非洲人真係好慘啊！好啦，我俾麵包你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一倉倉嘅麵包咧就送到去，喂大佬你賣麵包？你咁多免費麵包，你咁跟住你咪整死佢咯， 係 咁所以真係其實咧，你俾錢任何人咧，其實係令到佢哋一路咧都係貧困。 即係你寧願製造啲機會俾佢哋可以自力更生。 係啦，冇錯。同埋另外我其中一個我最唔中意嘅慈善團體咧，就係、是Oxfam 啊、因為。即 Oxfam 啊 ，Fair Trade 啊，咁樣樣，其實呢一啲都係奸嘅，即係你可以上網睇好多論文，即係都係講其實 Fair Trade 係點樣呃人啦，即係例如嘅一個普通嘅 Cadbury 朱古力可能係$2嘅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可能咧係俾多呢一個農夫咧俾多少少，俾多一毫子佢咁樣樣，咁但係之後咧佢就用一個即係好高嘅姿態咧，就係、是、我哋咧呢一個咧就係 Fair Trade 嘅朱古力嚟噶，我哋唔會好似吉百利咁樣剝削啲窮人噶，嗱人哋呢個吉百利咧就$2，但係因為咧。我哋對呢啲農夫嘅困境咧，我哋好明白，所以我哋俾佢一個 fair price， 一個公平嘅 price、其實係俾多人一毫子嘅啫。咁但係之後佢賣嗰個朱古力咧，人哋賣$2，你賣$10，咁跟住另咁跟住之後嗰七個九邊個賺啊？咪你賺咯嚇！所以真係 fair trade 係呃人嘅，首先就咁同埋另外。Fair trade 佢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咧呢啲係左膠嚟嘅，其實呢啲係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西方國家咁，跟住之後你要做朱古力嘅咁樣，咁你梗係會用即係你會即係你如果係個朱古力嘅 factory， 一定好多銀色嘢啦，咁樣係咪好多銀色嘢嘅咁樣或者整咖啡豆都係好多銀色嘢嘅，咁佢啲管啊，即係成日都係啊，咁跟住有啲人著住白色，咁要揸住個黃色嘅 clipboard 啊，即係通常你會見到啲咁嘅圖畫啊嘛，係咪嗱？咁但係因為呢啲左膠咧，佢就覺得其實文化咧係好重要嘅，佢希望咧呢啲人咧係保持翻自己南美美好嘅文化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你如果係喺南美洲你一個窮嘅農夫，你都有一個理想，就係、是、有一日咧可以開一間咁樣嘅嘅 factory，OK，、就係好多銀色嘢，你就可以戴黃色嗰頂帽，同埋揸住黃色嘅 clipboard 喺度寫字，著住白色夾衲衣，你都想有一日可以咁樣樣，有好似西方國家。咁好嘅一啲嘅 facility 咁樣，OK？ 咁但係 Oxfam 呢啲咧，佢就誒唔得，因為咧呢個咧就係唔合你嘅文化，我哋好尊重你嘅文化，所以你必定咧係會用翻咧你傳統嘅文化咧嚟到做呢樣嘢嘅咁樣。咁所以咧，明明咧你可能整呢啲咖啡豆啊，可以用一架 tractor 咁樣，即係用一架車啊咁樣。唔好用車，我要你用牛，我要你用馬咁樣，因為這個呢個咧先至係最傳統嘅咁樣。 咁所謂嘅傳統。 咁所以佢會將呢啲左翼嘅思想咧就擺嚟。咁最後呢一個整朱古力呢個人咧，你反而咧係會壓低咗佢。而事實上咧，好多呢啲 Oxfam 啊、Fair Trade 啊呢啲咁嘅嘢咧，好多 document 嘅 case 就係咩咧？就係、是、喺自由市場開嘅農場嗰啲人咧，就反而好過佢哋。佢哋可能係賺多少錢或者有個 guarantee，但係佢哋永遠係 keep 住喺貧困裏邊，就係咁樣。所以咧 ，Free Trade is better for third world countries 咧。我就咁但係我都知道 free trade 佢嘅問題都係剝削咁樣，咁所以咧真係費事嚟講咁多嘢，咁所以一個 OK 啦，真係。咁但係即係 in principle 原則上咧，我就贊成嘅原則上 ，OK。好啦 ，next 啦，就係、是、some people and religion are generally more trouble than others 嚇、啊，即係有啲 religion 係比其他人更加 trouble 嘅咁樣嚇。咁、呢個我好明顯咧，就係、是、會兩個 OK 嘅嚇、啊，兩個。兩個手指公是向上的咁樣嘅，因為你反翻過嚟講就係話所有宗教是一樣的嚇、所有宗教一樣咁好嘅，所有宗教一樣咁壞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咧就係佢嗰個原則咧就係 culture relativity 嚇、就是文化相對論，即、就是所有文化都是相對嘅。咁但係喺我之前節目裏邊都已經係證明過呢樣嘢係唔啱嘅啦，咁樣樣。即、就、係、是、你唔使睇伊斯蘭國今日點樣喺度搞小朋友同埋喺度切人啲頭，即、就、係、是、我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嚟講。如果所有文化都係一樣嘅 ，OK， 咁樣。 澳洲而家嘅文化同埋澳洲二十年嘅文化喺抌垃圾方面有冇分別呢？或者香港都係今日嘅抌垃圾嗰文化同埋二十年前抌垃圾嘅文化係有冇分別呢？因為喺澳洲就係一個 do the right thing 嘅campaign 啦嘅運動啦，咁香港有一個清潔香港嘅運動啊，同埋垃圾蟲嘅運動啦咁樣，咁亦都係透過呢啲運動之前抌好多垃圾，而家唔抌垃圾啦。嗱，香港人成日話啲大陸人吐痰，咁其實香港人以前都有吐痰噶，咁但係成日都講我吐痰罰千五咁樣，咁所以之後啲人先開始唔吐痰啫嘛。咁好明顯，我哋喺文化上面係有一個 improvement 啦，係咪？咁所以即係 in that case 文化就一定係有分上下啦。如果你可以 improve 嘅話，係咪先？咁所以呢個文化相對論咧，對我嚟講係 bullshit 嚟嘅。咁所以咧，即係yes， 我係覺得有啲宗教係比較 more trouble 嘅咁樣。嗱，咁其實係相對㗎。其實呢樣嘢，咁如果你係支持伊斯蘭教嘅，即係你都係會覺得基督教徒同埋猶太徒。猶太人最麻煩的咁樣啦，係啊！如果你是左交的，你會話：，最憎以色列嘅啲猶太人真係麻煩啊！咁你都會咁樣覺得嘅，係咪？咁大家咁樣覺得咁咪啱咯。所以呢個問題咧，無論你係左翼或者右翼咧，應該大家都 agree 嘅。咁但係點啊？但係啲左翼嘅問題就真係咩咧？因為佢哋係相信呢個 culture relativity， 咁所以大部分左翼咧，佢答呢條問題嗰陣時候就 hypocrite 嚇，即係如果你係左翼，你覺得所有文化都係相對嘅，你就唔好鬧以色列啦。好 ，next one。啊、真的好哇，去到第十五条问题了，我哋进展 OK 嘅，其实 好。 好，第十五条问题就是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distribute wealth from the rich to the poor。啊，呢、這个唔使讲啦，呢、這个即系政府咧就系应该将财富转移吓，即系由有钱嘅转移到去穷嘅，咁我就唔应该嘅吓。之前有节目讲过，同埋都解释过嗰个思维系咩，讲十分钟，听翻之前嘅节目啦吓。另外就是这个 monarchy and aristocratic title should be abolished， 即是应该再没有皇室啊，再没有 Sir 啊 Dame 啊，即是没有了这些啊，这样。我身为即这个呢就只是 conservative 的问题来的，这样。即这个是左右的问题。即是你看我电话有个这么大的米字旗啊，这间房有个英女王啊，这些呢我不是一窝蜂的。我在香港兴这些之前呢，我已经做了很久的。我在中学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举动了。所以呢就当然不应该 abolish 啦，英女王这么好。We love the queen， OK？ okay. 好了，下一个。Okay, if an immigrant wants to fly the flag of his home country on my country soil, that's okay with me。啊，嗱呢，你见唔到呢条问题又有 clash 啊？呢条问题系啦，嗱佢就话咧，即系如果有一个移民嚟嘅人咧，就系想将佢自己国家嘅旗咧喺呢一个新嘅国家就系 插上， 系啦，就插旗嘅咁样样，咁应唔应该可唔可以俾人咁做咧？嗱，咁佢嗰个clash 喺边度咧？嗱，身为一个保守派咧，即系。即其实你听我节目，我是一个保守派嚟嘅，但我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保守派。即我成日都话，你嚟到一个国家，你就应该尊重呢一个国家法，你应该尊重呢一个国家咁样。OK， 所以咧，我就唔欣赏人哋咁样做嘅，我就唔欣赏你咁做。咁但系佢应唔应该有咁嘅自由呢？啊，咁就有应该嘅，其实就吓应该有个咁嘅自由嘅。其实最后出现嗰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你点解个国家系容许一啲咁样嘅人嚟你个国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到人家已经来到了，你就没理由 是夺去人家这个自由，同埋亦都不应该用亦都唔应该用禁止人哋嘅方法嚟到做咯，咁样样吓，即系我哋唔应该立个法制，唔俾人飞其他旗，即系唔应该咁样样嘅。咁但系就应该即系鼓励，如果人哋系经过呢啲嘢就系。 即或者拍张相摆上 Facebook 系啦，就 zip 同埋 high 咁样样，唔系嗰个 high 啊，即系 zip 同埋 high 咁样样啦，咁嘅意思。OK， 讲清楚啲嘢。 好啦，咁所以呢个咧，我就that's okay with me。咁对我嚟讲就唔 OK 噶，咁样样。咁但系一个that's okay with me， 一个 like 啦，一个 like 啦 ，OK。可以嘅，因為 即係可以接受，但 因為我偏向自由，因為之後因為點解？因為呢個你就引申好多其他嘅，就係、是如果人哋想食 Chinese food 得唔得啊？如果人哋想食壽司得唔得咧？嚇、嗯，咁、咩叫做用自己支旗咧？咁如果你係食韓國食物嘅，咁你屋可唔可以整支旗咧？咁樣樣，咁當然佢個問題嗰、那個即係意思唔係咁啦。咁但係其實最好咧就係俾人哋一啲嘅自由，唔應該有一個政府咧話你咁樣做唔好咁樣樣。咁但係就係應該即係。 如果那個人真的這樣做不對的，那你就應該去告訴他，喂，其實你是我們國家一份子，你不應該這樣的，這樣的。那還有呢，即是還有自由是雙向的，也都是容許呢，人家是寫一些信來罵他，說他不應該這樣做。那還有呢，是在自己家擺一些牌，就是指住他，就說旁邊那個人呢，是賣國賊，都可以的，因為這樣雙向嘛，是不是？所以呢，我是支持的，但是一個 like 而已。好了。咦，啱啱去到一半啦，仲三十分钟啦，时间讲得几好咁样。好，第十八条问题就系话 ，import tariffs on foreign products are a good way to protect jobs in my country， 就系、即系用呢、這、一个入口税吓、就系、是、可以保障即系自己国家嘅工人啦，咁样样吓。咁 听落好似 OK 喎。 唔系喺经济上面呢个梗系唔 OK 啦，呢、這个吓、哦，因为入口税。即其實任何的税對於一個 libertarian 自由意志者來說都是不好的、 哦、因為是上頭壓下來的， 是啦，但是在經濟上面總之稅務就不好了、即是在、libertarianism、就是要小政府和小稅這樣、還有其實大家 free trade 呢都是有好處的這樣。好了，因為其實就個情況就是這樣的，我當即是 我是國家 A， 你是國家 B 啦、即是這些 很基本的 經濟學啦這樣、所以這個都是你的取向是什麼，我的取向呢是取向 free trade 多過 protection 的這樣、okay? 但這個情況都跟香港不同，但是 我說即例如是怎樣呢，如果、即是我的國家是買你的國家的東西，你的國家買我的國家的東西的，如果我是有一個 trade barrier 的，即是我是你入嚟嗰啲產品係納税嘅，即係我係唔鼓勵我啲國民買你國家嗰啲嘢啦，係咪先？咁、你會點樣做啊？我賣你嘢俾你嗰陣時候，你點啊？ 收貴啲咯。 係咯，你又係收貴啲咯。咁跟住即係最後兩個國民最後得到嘅嘢，咁咪少啲咯。咁咪大家都唔好咯。好似以前喺早期澳洲，你即係。車得出嚟嗰啲車價格都十幾年係全部舊車嚟嘅咁樣，咁其實呢啲有影響市容啊嘛，即係你喺外國嚟到咁跟住之後，哇！睇下澳洲先，哇！個個揸舊車嘅，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係有澳洲嘅 protection 嚇，咁個 protection 咧就係、是就係、是、保障翻澳洲嘅車廠，咁但係你知道澳洲啲嘢做得又貴又做得唔好噶啦，點解？因為有工會啊嘛，係咪？咁所以嗱，即係身為一個喺西方國家嘅人咧，即係呢一個咧，我就唔支持嘅咁樣。咁但係喺香港的情況就不同了，因為香港這個不是 free trade 來的、香港怎樣才會有 free trade 呢，就是如果是民選的那才是 free trade 咯，樣、即其實如果人民他是決定是、我是很喜歡、即大陸有源的水管的，你也沒問題，如果香港人是投票覺得寧願有便宜可以接受喝下源水啦、樣，如果香港人覺得是這樣，那這個是他的自由，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香港人沒有這個自由選擇嘛，如果香港人有自由可以選擇的，那就不是問題了，所以即你看這些情況的時候真的 要看得小心一點、最後其实即这个 import tax 其实都不是一样好的，税务都不是一样好的，税务只不过是用来壮大政府，其实我们即自由主义者就是想要小政府嘛，是不是、okay? 所以呢这个不是 good way 来的，就两个 thumbs down 的，我就 OK next question。 好，刚刚做到一半，我们转了头回来继续。 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返嚟第二節西方論壇，咁我哋破天荒咧，今次第一次用曬成個鐘頭節目咧，就係、是、做一個叫做 political coordinates test 啊， 做咗十八條題， 係啦，唔嘥咁多時間啦，因為係用好多時間講嘅，咁所以就逐個逐個講。但係即係咁樣答問題其實好嘅，因為你可以睇到咧，由自由主義嗰個思維咧，每個問題咧係會點樣面對嚇。咁、當然大家係未必同意啦，咁樣，但係身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咧，你唔同意係唔緊要嘅，你唔好將你嗰個思維壓落我嗰度就得，我亦都唔會將我思維壓落你嗰度嘅。呢、一個就係自由主義嘅 beauty 咁樣。好啦，第十九條問題啦，就咁樣樣嘅。 嗱呢條你都識答啦，你會知道點答噶啦。OK，the market is generally a better at allocating resources than the government， 即係自由市場咧，嚟到分配資源咧係比政府更加好嘅。 嗯， 咁呢個好明顯啦，其實呢一個唔使點答噶啦，因為政府安排資源是安排得最差的了，其實是、OK? 所以政府掂乜就衰乜的了樣，所以最好呢就是給多些 private 呢 去安排的、所以例如在、即我給你 example 你樣，即其實以前呢在很多西方國家它的、老年服務是怎樣呢，它就是會給一些社區的團體的樣、其實香港也是這樣，它給一些社區的團體、這些社區的團體呢它就會說政府我呢就會 run 這些的、班，我會做這件事，我會、做這麼多個 visit 這樣、然後之後呢就、投上去給政府，然後政府呢就會看、哦、有這麼多個、這麼一間公司、有這麼多個、護老院、到底我這塊錢給誰好呢、這間護老院做的好像最多好，我俾佢啦，咁样、 或者俾多啲钱， 系啦，就俾多啲钱佢。咁、但系最后呢一间公司做得好唔好咧？咁样样，咁佢哋就要用好多时间写好多 report 俾翻我政府话，嗱，我做咗呢样嘢啊。咁有啲最叻写 report 嘅人咧，就系、是、专做呢一啲嘢，但系其实做得好唔好咧，就未必嘅。但系佢哋系用最官僚嘅方法嚟到 deal with 呢一样嘢，咁样样。咁同埋佢 run 嗰啲 course 咧，就系、是、人系即系你嗰啲。用家是 no say 的，他總之說我今個禮拜就交插花，下個禮拜做 site visit、之後那個禮拜去 shopping center， 你不喜歡啊、你不要來咯，你去第二度一辦、我總之政府錢在我那裡、但現在很多西方國家就改了樣、他就是怎樣呢，他就是好了 instead of 我給這些團體錢，我直接給個用家樣、每個用家有5000元可以使樣，就不給錢的團體了，那很明顯的團體呢，那團體之後呢就不用 report 回給政府了，但是團體呢因為為什麼呢，如果他做得不好的人家用錢投票、他拿著這個 coupon， 他拿著這5000元就會去第二度、那之後呢就是百花齊放了，有一些人呢就會開一間東西，就是天天做插花，專做老人插花、插花服務的、這樣、就教他怎樣插花，天天插花，然後咁跟住老人家幾時想去嘅就幾時去、但係有啲老人家唔鍾意插花㗎喎、我鍾意我鍾意影相嘅，係啦，我鍾意睇電視嘅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哋有間電視房啊，慢慢喺度係唱粵曲咁樣嘅都可以，咁所以呢一個咪係自由市場一定係會比政府咁樣做得好啲，但係好明顯香港唔會咁樣啦，因為呢你嗰啲錢俾嗰啲所謂嘅慈善機構啊、或者 non-profit 啊係我政治理由㗎嘛，係咪，咁所以呢 market 一定係做得好啲，所以呢個兩個 tick 嘅。 好，第十九條答完啦，而家去到20了啊，有趣呢条。好啦，20条咧就系、是、taxpayers' money should not be spent on arts or sports， 即系艺术同埋呢一个体育咧，系、啦，体育咧政府系唔应该花钱落去嘅。嗱就咁样样嘅，因为咧你 arts 同埋 sports 系赚唔到钱嘅，其实照计就 系， 照计就嗱，但系 照計就通常藝術上的東西都是， 但其實未必的， 或者文化 上，尤其是你問熱血時報那些這樣、就是說文化產業嘛，還有即是用即是香港的文化其實是賣得出去這樣的，但是為什麼現在沒有，因為香港人是即是售賣了自己的靈魂這樣嘛所以其實是不是、其實藝術和 sports 是不是一定要政府扔錢下去才行呢、即其實你其實政府扔錢下去 arts 和 sports 其實是呢幾十年前嘅事啫嘛，呢幾十年裏邊嘅事啫嘛。其實以前嘅有咁多嘅藝術嚇，有咁多嘅體育，嗱奧林匹克運動會都係即係古時代嘅嘢嚟嘅。最好最好嘅藝術，即係唔係而家嗰啲 modern art， 反而而家你見到抌錢落去 modern art 咧，先至最差。而家嗰啲嘢全部垃圾嚟嘅，乜嘢嚟噶？而家啲垃圾，你睇哇，米高安哲羅嗰啲幾好，米高安哲羅嗰陣時候有冇攞政府分定嚟到畫，即係嚟到畫畫啊？他咪自己畫啦，梵谷有冇攞政府分定啊？冇嘅，咁樣樣係咪？你係一個好嘅藝術家，咁你就應該自己透過你自己嘅嘢可以賺到錢嘅。咁所以就唔應該嘅，所以就唔應該。所以呢個係對我嚟講兩個 no 嘅係。好啦，下一個第21条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healthcare to its citizens free of charge， 嚇應該有免費醫療嘅咁樣樣， 俾國民， 俾國民咁樣樣嚇。咁咁嗱，醫療係必需品啦，係咪？ 係啊。 食物係咪必需品啊？係 啊。 係喎。咁飲嘢都係必需品啦，係咪？咁我哋之後再繼續伸延落去啦啊！讀書都係必需品啦，咁同埋 大學讀書都是必需品啦。咁你慢慢咁樣數嗰陣時候，好多嘢都變成必需品噶啦。即係 例如嘅喺好多嘅 office 咧，其實而家有呢個叫做職康健啊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嚇嘅。的法例咁樣樣，就係話哦，office 咧就以後唔再用呢啲凳，因為呢一啲凳咧係會坐壞人背脊嘅，一定要用啲好嘅凳啊咁樣樣。 不過而家改咗係 WHS 啦。 哦，改咗啊。 Workplace health safety。 OK， 嚇咁所以其實好多嘢都係可以話要錢嘅咁樣樣。個問題係應唔應該係免費嘅咧？又或者係我住在隔離嗰個大富翁李嘉誠嘅 ，OK？ 李嘉誠係咪應該即係李嘉誠又係可以免費睇醫生，我又可以免費睇醫生啊？系咪先？嗱，咁點解咁樣樣咧？咁同埋咧，你 free health 咧係會導致 waste 嘅嚇，你會導致浪費嘅濫用。所以我哋之前都成日講啊，啲阿婆咁跟住即係日日冇嘢做，咁之後咧 係 啦，就 半個鐘頭咯。係 啊，就去首先咧去依度飲咖啡，跟住去圖書館，跟住去睇一睇醫生，做個 check up， 咁跟住之後就翻屋企。咁跟住之後， 有時你話即係嗌救傷車嗰啲，咁你究竟係咪應該要 charge 錢咁樣樣？即 係有啲 cut 添，嗌救傷車 ，we will we will 咁樣樣，咁應唔應該 咧？即係調氣唔順。即系唞气唞得唔顺，跟住又嗌救伤车咁样。 又或者嗱，你呢个阿婆咧，你根本咧每个星期系政府俾200几蚊你噶啦，已经 OK。咁我咧要你喺即系本身呢、這、一个你睇一次医生咧，本身咧系 cost 40蚊嘅 OK。我要你喺呢三十六蚊吓，我要你喺呢36蚊里边咧俾5蚊。哦，咁跟住之後咧就係個個喺度喊曬喺度幾吉吉喺度嘈啦，但係最主要嗌嗰啲係醫生啫。因為梗係啦，哇咁大個肥豬肉可以個個免費睇醫生喎，哇而家有人俾錢咁咪冇生意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呢一個 healthcare 係導致嚴重嘅 free healthcare 嚇 係嚴重嘅 waste 嘅咁樣樣嚇，即係如果你係俾得起，你係應該自己俾嘅。OK， 你俾得起，你應該自己俾，亦都唔應該即係 同埋啲有需要嗰陣時先睇醫生。 或者你係有癌症嗰陣時候咧，就係即係傾家蕩產，即係成間屋冇曬，其實都唔應該係咁樣樣。咁或者即係你可能呢一個 therapy 可能係要50万嘅喎 ，OK， 呢個好正常啊，呢個數目係咪？咁可能你屋企唔係好多錢，咁或者你50万，你俾50000蚊，當然對你對任何人嚟講係好多錢啦，要俾50000蚊咁樣樣。你借錢又好，啊私人借貸又好，政府借錢俾你都好，你成世要還呢一個債都好，總之你都必須要俾，你唔俾曬都俾一啲。是不是咁你就唔会滥用，又或者咧就会挑旺你自己咧，就会 encourage， 会鼓励你咧，会鼓励你咧，就系、是、买私人保险嘅。咁你咪唔会即系喺公众系啦，就政府就唔使嘥咁多钱咯，咁样。咁其实你咁样系 take responsibility 啊嘛，即系点解有好多人，即系尤其是喺澳洲，我唔使买 public， 即系唔使买 private 醫療保險㗎，咁樣樣，因為政府已經 cover 曬啦嘛，其實根本就唔需要。咁但係如果係即係政府佢嗰個 safety net 係好低嘅，即係你就算係你就算真係生癌症，你嗰個墊底係一定高過你有買保險嘅，即係其實好似買架車咁樣樣啫嘛。你揸架車出去，你可以唔買保險㗎，你一定要買第三保，但係你可以唔買保險㗎，但係你撞咗嘅，你成架車就冇曬嚇。一係你自己俾錢 要賠俾人咯， 要係一係你自己。俾錢，咁所以點解99.9%嘅人係有買保險嘅咧？因為佢知道如果架車撞爛咗嘅，佢成架車就冇咗啦嘛，咁佢就要由頭新買過啊嘛。咁但係可能我俾少少錢嘅就有呢一個車嘅保險啦，咁樣樣。咁同樣地，你個身體係咪都一樣咧？咁所以healthcare 係應該 free of charge 咧，就兩個 no 嘅就係、是，係啦，咁樣。Next， 第幾條啊？ 輕機。喂，好啦，好啦，去到23啦 ，OK。第23條問題就係 capital punishment should be an option in some cases， 即係有一啲 case 咧就係應該有即係呢個死刑嘅嚇，就應唔應該有死刑呢樣嘢？係啦，嗱咁其實照計咧，呢一個係應該係 clash 嚟，但其實對我嚟講就唔係 clash 嚟嘅，其實即係呢個對我嚟講只係 social 嘅問題啫，因為咧即係。你如果是用一個自由主義的思維，你會想、哦、你可能會、哦、你這樣奪去人家的生命、哦、是不是你可能會這樣想、但其實這樣想就不對的，因為其實社會是不是可以奪去某些人的東西呢？其實上次我們看那個美國的 Amendment 14是可以的，但是一定是有 due process、okay? 即是一定是要有法庭是審核過，是應該是這樣才可以的、即是例如的 法庭是可以說罰錢啦，這樣即是他可以奪去你的錢、罰錢，或者他可以奪去你的自由要你坐監、因為你做錯事嘛、其實奪去你的生命呢是去到最嚴重的，就應該是這樣，即是用一個 libertarian 的看法來這樣。但是 social 我的看法就是怎樣呢，就是呢我覺得死刑呢 是沒什麼咯，你死了去就死了去了，是 不是、還有牽涉了人權的問題的， 不是你應該是有牢獄之苦，首先就牢獄之苦，咁同埋咧，牢獄之苦其實應該係即係韞你喺黑房，韞你韞到死為止。嗱，呢啲 有牢獄之苦，咪即係唔贊成有死刑咯。 係啊係啊，我咪咁嘅意思咯。因為死刑，我覺得即係如果係最 worst 嘅 crime， 即係 最益咗佢啊嘛。係 啊 係 啊，最差嘅根本唔應該死刑，便宜咗佢，你明唔明啊？即係佢應該係韞佢喺黑房，韞足。運到佢死為止，即係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嚟到折磨佢咁樣樣，可以用文明嘅方法嚟折磨人啦，咁樣樣係咪？即係唔使伊斯蘭國嗰啲方法啦。咁同埋另外係咩咧？其實係有好多 case 咧，就係係審錯咗嘅，其實係嚇、所以即係呢啲唔可以輕易奪去人哋嘅生命咯。即係起碼佢係坐監嘅，即係你攞咗佢嘅自由，你都可以賠，即係。都不好了，但你可以賠回錢給他，即是你每年坐監的每年200萬有 OK 沒、即如果即如果有人給幾百萬我給我即給、跟著但我要幫他坐監的，即都想得過的， 哇你不是吧， 不差幾多百萬、即但很多人肯這樣做的，你明白嗎？ 我明 白，即意思就是什麼呢，即是說、即係坐監，你都係一個後路啊嘛！你審錯咗嘅，咁、你都可以翻翻轉頭啊嘛！但係你殺咗嗰人就冇噶啦，嚇咁、所以就唔贊成嘅嚇、就一個 no 咧、這、呢個嚇、繼續啦。好啦，24 ，some countries and civilizations are natural enemies 嚇、即係有啲國家同埋一啲嘅文明咧係文化啦，唔好叫文明啦、即係國家同埋一啲嘅文化咧係敵人嚟嘅，係敵對嘅咁樣樣，咁啊，即係身為一個讀聖經嘅人咧，即係呢個唔使睇啦，即係肯定一定有噶啦，咁樣樣 ，OK，next， 其實任何人都覺得係咁嘅，其實嚇，即係如果你係左翼嘅，你係馬克思主義者嘅，例如美帝國咪係衰人咯，咁樣樣係咪？好啦 ，next 就係 prostitution should be illegal 嚇、即係sorry legal 啊，唔好意思，係 prostitution should be legal， 即係嫖妓啊，同埋做雞咧，係應該係合法嘅咁樣。成功作者係合法嘅咁樣。應該啊，應該自由嚟噶嘛，個身體係你噶嘛，你想點係你嘅事係咪？嚇，冇問題。Go ahead 嚇、咁但係咧，你唔好要逼所有人係一定要做雞，或者咧你唔好逼人哋話，喂呢啲係高尚嘅職業嚟嘅。如果咧 你冇逼人都認同呢啲係高尚嘅職業， 你逼人你又逼人認同啦。咁你之後，喂點解啲小學生嘅書本淨係有消防員同埋警察，點解冇做雞㗎？嚇、我哋係點解冇性工作者㗎？我哋啊係俾政府認可嘅、government funding 都有嘅嚇，點解你唔認可嗱？就唔好咁樣樣 ，OK？ 咁但係咧。呢樣嘢唔應該合法咧，咁就應該咁，而事實上都係嘅。同埋你即係同埋另外咧，自由主義佢有一個 principle 就係咩咧？你唔俾人做，唔代表人哋唔會做噶。你試下今日即刻 ban 咗香煙啦，啲人都會食煙噶、你試下 ban 你試下禁止性工作啊，你睇下有冇雞啊，大把啦，係咪先？係咪性工作者？好啦，next。Homosexual couples should have all the same rights as heterosexual couple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adopt. 即係話同性戀者咧都係應該有同樣嘅權利，即係包括可以領養嘅權利嘅咁樣樣。 哇！ 嗱呢個咧，嗱第一個 part 咧就好容易啦，咁樣樣就當然應該有 same rights 啦。咁但係咧聽翻之前兩個節目啊，咁樣樣就唔係咁絕對，所以對於呢樣嘢我 neutral 嘅，其實就嚇對於呢樣嘢就 neutral。但係原則上咧。我是 agree 的，原則上我 agree，但是到底最後的結果是怎樣呢，就不 agree 的，這樣，OK？ 那next part 就是什麼？The right to adopt， 就是這個 可以 領養的權利，這樣，那我就在想，領養這個是不是權利呢？即是我有買東西吃的權利，即是當你領養一樣，即是當你領養一個小朋友，這個權利到底是你的權利，還是個小朋友的權利呢？這樣。 還有這個都不是真的說很權利的問題，是一個責任的問題。 是啦，所以即是你不要覺得即是領養是一個 right 來這樣。是咯。所以根本就不應該這樣想，所以都是 neutral。所以你看到其實他這些問題的問法呢，其實是有少少偏的，我覺得他偏的。他說不偏，但我覺得他偏。好，下一條問題。欸，sorry，OK。 27条啦，咁样嘅 immigration to my country should be minimized and strictly controlled。即是入我國家的移民呢就是應該是越少越好，而且應該是有政府的 限制 的限制 strictly 嚴謹的限制， 嚴謹的限制 的、啊、尤其是在現在2015年呢、事實上我就 actually 就 agree 的這樣，但是、但是原則上就未必 agree、啊、原則上呢個問題不是是不是政府控制的問題， 沒錯、 啊、問題是人民的意願是怎樣、樣所以呢就、should be minimized、都是應該 minimize 的，不要那麼多、啊、其實真的 OK 27是這樣28 People who turn down a job should not be eligible for unemployment benefits from the government， 即是如果你是建工然後之後那份工你是不想做的，那你就不可以拿、即政府支援樣，那好明顯啦，咁樣即係倒垃圾啊！誒咁污糟啊，點可以掂啊？唔做咁樣樣嚇，即係但係好多人都係咁樣樣咯，而家就嚇，所以個超級贊成嘅。好 ，next speculation on the stock exchange is less desirable than other kinds of economic activity， 即係話即係所謂嘅投資，即係買股票咧，其實係比其他嘅經濟活動咧係冇咁好嘅咁樣樣。咁啊。嗱，即係呢個都係自由市場嘅問題啦。總之自由市場咧就有呢一個 product， 咁我理鬼佢係咪 more desirable 啊？即係個問題係邊個 desire 先嚇？即係你係有一個實業嘅，你賣漢堡包嘅咁樣，咁我賣股票嘅，咁大家各不相讓，咁你點樣話你嗰個好啲，我嗰個冇咁好？即係當然你即係你賣漢堡包，你有請人啊咁樣樣，咁但係你嗰嚿錢你。即係 你想點樣做就點樣做啊嘛，即係冇話咩 more desirable 嘅。咁到底你係 同埋人係有權選擇嘅。 係啊，你係賣漢堡包好啲定係釣魚好啲咧？你釣魚好啲定係整 sofa 好啲？你整 sofa 好啲定係賣股票好啲咧？冇得講呢啲，所以即係呢個關你咩事咧？其實、這個、所以個答案就係呢個關你咩事咧？咁所以咧係 is less desirable。咁所以 disagree 啦，一個 disagree 啦next 啊，呢個又有趣啦。OK，marijuana should be legal。OK， 即係呢個大麻應該合法化。咁其實好多左膠咧就係中意大麻合法化嘅咁樣，尤其是啲 greens 嗰啲，佢係最中意，佢係最中意即係呢一個大麻噶啦咁樣。即係喺西方國家咧，其實吸食大麻咧係超級正常嚇。即係喺 好普遍。 係啊，喺亞洲即係香港咁樣咧，即係如果有人吸食大麻咧，即係阿媽會喊曬啊咁樣噶嘛。个仔冇咧，就系会咁样样噶嘛， 跟住会跳楼威胁个仔唔好再食。 系啊系啊，但系喺西方国家咧，阿爸阿妈你话嗱食少少好啦，咁样样，我细个都有嘅，其实咁样样。 唔好上瘾啦。 系啊，佢好似我记得之前做过节目咧，就系、是、有一个比较惊人嘅 statistic 咧，就 系 话好似过半数嘅人食过，即系我唔记得个 statistic 系点，即系总之 系 好多。 但 系 大部分，即系好大比。大比 数。系啦、啊，咁应唔应该系合法咧？咁样样，咁我嘅自由主义嘅。我的自由主義那個一方面呢就是贊成的，但是呢要留意呢我不是無政府主義，我是、小政府，即是小政府主義就是自由主義就是這樣、okay? 到你 marijuana 是 legal 的、okay? 你的大麻是 legal 的，那冰毒又怎樣、啊、那可加因又怎樣、啊嗯、那些其他 都可以 legal 那行不行、啊、這樣是不是，那即毒品這些東西呢 就最好不要那麼多、啊、即其實、啊、這個問題呢其實跟那個嗰、那個綁安全帶個問題其實有相似嘅，其實就嚇咁、啊，但係呢一個就係嗰、那個即係程度嘅問題啦，咁樣樣嚇。咁尤其是啦，其實即係呢個都牽涉其他問題嘅咁樣樣。咁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你係有吸食大麻嘅，咁好明顯係會影響其他人嘅健康啊。咁同埋即係亦都會影響我交嘅税啦，因為你之後要睇心理醫生嘅，又要我俾錢你啊，大佬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呢條問題我。其實是跟 Seatbelt 那個是一樣的，但是因為範疇不同，所以我都仍有一點自相矛盾， 還有這個那個、影響性是大過說藍安全帶這樣，即是影響到周圍的東西， 其實都 是即是你牽涉的範圍 大，還有冰毒那些都是，即是因為你是、啊、沒錯，因為其實 你如果是你是、不綁安全帶的，死的是你自己，是是，但是其實你吸毒、啊、你影響的人是多好多咯，即系我唔系话你影响你阿妈，令到你阿妈好伤心嗰种影响。 系个社会啊， 系啊，即系尤其是好，即系而家澳洲吸冰毒呢样嘢系好大嘅问题啦。因为以前可间系要喺南美运过嚟，即系好麻烦噶嘛，咁样样。但系其实而家冰毒咧，其实喺 即係喺屋企你有少 chemical 你自己可以整到啦，好容易整同埋好平。咁最後導致嘅社會問題係超大嘅，咁啲人又亂咁打人啊，咁所以毒品個範疇係的而且確係有少少唔同咁樣樣。咁所以係咪應該 legal 咧？咁樣樣咁就咁但係有少少唔同，因為點解？因為冰毒同埋 marijuana 又真係。 個程度又 兩兩兩係兩個唔同嘅程度嚟嘅，因為真係大麻就真係認真係真係冇乜嘢嘅，其實真係，係啊，咁所以 neutral 咧，諗咁多 neutral 啦，no idea 唔知啊。好，31 OK，e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conomic growth， 即係平等咧係比經濟增長係更加重要嘅咁樣。咁呢個就。嗱，即係呢個咧都要睇下你喺邊度啦，咁樣。OK， 我喺西方國家，咁我哋咧係比較接近咧希臘嘅咁樣。如果你問希臘嘅人，平等係咪比經濟增長更加重要咧？如果你覺得係嘅，你今日咪變成咁咯。咁但係如果你係中國嘅，平等係咪比經濟增長更加重要咧？梗係啦，你嘅經濟增長係假噶嘛，係咪？咁但係喺澳洲咧，我哋比較貼近呢一個希臘啦，咁樣。咁同埋 in principle 咧，原則上咧，我係。偏向自由市場多過即係政府大政府控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一個 like 嘅，如果係 OK 32啦啊，差唔多啦，節目差唔多完啦，咁差唔多有結果啦 ，OK 好啦，32啦 ，If people want to drive without a seat belt, that should be their decision 嚇、啊，即係我之前嘅節目講嗰個啦嚇、啊，就係如果你揸車係可以唔戴安全帶嘅，唔應該係犯法啦咁樣，依個你自己決定，咁非常贊成之前解釋過啦 ，OK 33題啦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benefited more from Christianity than the ideas of ancient Greece， 即係西方。國家咧係因為基督教嘅影響咧係非常之重要嘅，甚至係比古希臘咧係更加重要添咁樣咁啊呢個 socially 我係贊成嘅咁樣，其實到現今都係啦，其實真係有好多大部分嘅慈善咧，即係喺西方國家好嗰啲啊，即係都係基督教徒嘅，非常之好嘅基督教。OK， 34啦 ，It is legitimate for nations to privilege their own religion over others， 即係話一啲國家咧佢係有權係將自己嘅宗教咧就係優先多過其他嘅宗教嘅咁樣。咁啊，呢個好明顯贊成啦，同意啦嚇。即係其實你就算係左膠，你都應該同意噶，因為啊，我問你啦，如果你係喺伊斯蘭教嘅國家嘅嚇，如果基督徒必定要入去嘅，咁係咪應該有同樣嘅地位啊？佢梗係唔得啦，基督教咁衰啊！又或者去西藏嘅嚇，咁西藏佢而家有藏傳嘅佛教，咁藏傳嘅佛教係咪應該係即係？在那裡應該是 number one 先，哎，當然啦，藏族是非常之好的，即是啲左膠咁樣講噶嘛，係咪？但是當你去到西方國家，去到即係歐洲啊、美國啊、英國啊，基督教是不是應該是高於其他的宗教？哎，當然不是啦，你咁嘅歧視咯。嗱，咁所以呢啲咪錯咯，係咪？咁所以其實國家應該是有權 privilege their own religion 嘅，嚇，你唔中意嘅，咁你咪走咯 ，OK？ 同埋你有個自由意志啊嘛，係咪 ？OK，rehabilitating criminal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unishing them 嚇，即係當你拉咗犯翻嚟之後咧，係要令到佢哋康復，可以進入社會咧，係比懲罰佢哋更加重要嘅。 我諗起嗰個 Andrew Chan 同埋嗰單 Marin Sukumara 呢個難講啲嗰個嗱，咁嗱呢啲都係左膠嘢啦，咁樣咁通常咧嗰啲左膠咧就係話，哎呀，其實咧呢個犯咧係好慘噶，佢細個點點點啊，哎呀，咁所以咧我哋應該咧就係係啊，要同情佢啊，咁樣咁所以就令到人哋係對呢一個法律係冇曬信心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懲罰係非常重要嘅，咁呢一個係喺西方國家嘅角度。講呢樣嘢咯，係因為西方國家即係左膠當道咧，其實係即係令到執法嗰方面係好有問題，所以點解喺澳洲啦，尤其是人係唔怕警察嘅嚇，人係唔尊重警察嘅。咁原因就係因為咩？因為你知道，超你拉我，我哋之後我好快24小時就出翻嚟啦，咁樣。嗱，咁香港嘅情況唔同喎，香港係因為警察衰咁樣。咁所以rehabilitation is more important 咧，就係 disagree 嘅呢個係嚇，即係。你最多 as important 啦，係咪先？即係因為 重要過 係咯嚇，即係點解呢個國家有嗱？即係所以 基本上你咁講嘅話，啲犯咗就算犯咗法之後，佢都未必要坐監嘅咯。你去啲咩嗰啲康復中心 感化嗰啲咁樣，唔係其實而家咪直情係咁樣嗱。所以個問題就係咁樣啦嗱。你做錯嘢，個國家而家要懲罰你，但係個國家而家係有啲咩義務係要幫助你康復啊？我哋有做咩有一个义务要咁样做啊？你要康复你自己嘅事， 啊、你想以後做衰人唔緊要㗎，我會捉翻你，你再坐多次監，係咪咁樣？咁但係如果可以幫到嘅，唔係話唔幫咁樣。咁但係咪 more important 咧？咁就不見得啦。咁、所以 last question 啦 ，OK， 35啊呢、這個 second last question， 35咧 more important 就係唔 agree 嘅。好啦，咁最後一段問題啦。It almost never ends well when the government gets involved in business。當政府係即係介入商界咧，就一定係會有問題㗎啦。咁樣。咁呢个唔使问啦，咁我好明显系一定赞成嘅。咁、我用嗰个 example 咧，就系即系陆克文政府咧嗰阵时候就系有呢、這、一个隔热棉嗰个计划啊。咁咧佢就因为咧要使好多政府钱咁样，即系佢大把钱啊，唔够使啊咁样。咁同埋咧，佢要佢要话俾人听咧，哦，其实咧我系好支持环保嘅咁样样。咁所以咧，佢咧就有一个隔热棉嘅计划。个计划就系咩咧？就系话咧，任何人咧，如果你系想装隔热棉嘅咧，你系有唔知$600定系$900 credit， 其实我当佢$600啦。你系有$600 credit 嘅咁样样。咁咧，其實本身咧安隔熱棉咧，好多地方好平，可能$200-$300就得噶啦，咁樣樣 ，OK？ 咁但係咧，個個之後開啲單就開幾多錢啊？就開$600。咁同埋另外咧，好多裝咗幾十年嘅隔熱棉嘅公司反而仲執笠添。點解咧？因為以前佢哋好 steady 有 business 咁樣樣，咁但係無端端咧就拋一聲咁樣之後咧，就發出咗好多啲從來未做過呢樣嘢嗰啲公司。咁跟住之後佢哋亂嚟嘅，好多 case 咧，甚至係佢哋直情係冇裝到，佢即係帶咗兩卷隔熱棉就咁抌咗上天花板咁跟住之後就走。咁有啲人咧就係、是、本身屋企已經有隔熱棉嘅啦，咁跟住之後咧你再裝上面，咁跟住之後咧仲死咗四個人添，因為咧佢請啲廉價勞工，佢哋咧就唔識裝，咁跟住有啲係電死啊，有啲係死啊咁樣樣，咁呢一個咧就係最典型政府介入商業所製造嘅問題。其實應該利用呢一個自由市場自己主導啦，咁樣樣嚇。嗱呢一個情況咧，其實都係同香港唔同，因為香港咧嗰個唔係真正嘅自由市場嚟嘅。因為如果你係有自由市場，其實唔會成街都係周生生嘅。應該是有一個 小商鋪， 係啦，應該是多小商鋪，因為點解咧？因為當你嗰啲金鋪開得好多嗰陣時候，香港人就會話：喂，我食開嗰間雲吞麵冇咗喎，點解咧？哇，因為咁多大陸遊客，哦，原來大陸遊客係有問題，咁我哋應該管制呢樣嘢啦。咁佢哋就會投票，就係、是、咧，就係、是、限制。限制更加多自由行落嚟，咁跟住咧啲金鋪咧啲生意就冇做咁多，咁跟住咧就會開多啲雲吞麵咁樣。咁當你係有人民主導透過民主啊、自由啊，各樣咁樣樣咧，就可以即係有一個真正嘅健康嘅自由市場啦，咁樣樣。OK， 好啦，好，咁最後出嚟啦。咁咧，我哋喺呢四格裏邊咧，係邊格咧？咁咧首先講左右先啦，咁係偏右嘅咁樣。OK， 咁另外咧當我哋係睇呢一個上下嗰陣時候咧，記住咧最上咧就係呢一個 權力主義， 係啦。最下邊咧雖然佢係寫 liberal， 佢係寫自由主義，但係其實咧佢係 anarchy 嚟嘅，其實佢係無政府主義，中間咧先至係 liberalism。咁我咧係都係偏中間嘅，但係即係我都落唔到去下邊，因為落咗去下邊就 extremist 嚟嘅，其實係 OK。即係甚至係 Ronald Reagan 啊、George Bush 啊，都係喺我呢一格裏邊嘅咁樣 OK。係啦，咁佢就點樣講咧？呢一個橙色嘅，第二格，好啦，呢個咧就係叫做conservativism 嚇，咁佢就話即係呢一啲人咧，即係佢哋係希嚇我呢一啲人咧，佢就係希望咧就係保持傳統啊社會同埋經濟嘅秩序，咁同埋即係國家嘅主權咁樣樣嘅，咁咧佢就係要保護一啲即係以前故人所即係為我哋拼搏嚇遺留落嚟同埋得到嘅嘢啦，咁樣樣。咁所以咧，佢係希望咧喺移民方面咧係要管轄嘅，同埋要保持傳統嘅價值觀，咁同埋一個有力嘅軍隊嘅嚇，似我啊呢、這個。 咦，好吻合喎、 啊！係啦， 暫時。 咁跟住之後咧，佢係覺得咧即係國家安全咧同埋保護國家嘅文化係重要。咁、但係。國家的主體應不應該介入這麼多這些東西裡面呢、是存疑懷疑的， 明白、 啊、這個 exactly 就是我了，所以其實這個是 OK 的 OK 的、好了，歡迎大家呢就是上網上這個叫什麼 Celebrity Types 的 Political Coordinates Test， 就試一下這個 test 看看到底你是前後還是左右呢、好，那我們下次再見，拜 拜。 Bye bye。 家在海外， 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